在旁皱眉头，假装不太想走。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-1964-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据人社部消息，全国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联网接入工作顺利推进。截至8月15日，全国5843家定点医疗机构已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，可以提供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服务。有跨省异地就医需求的参保人员，按照参保地相关规定进行跨省异地就医登记备案，可以从公布的名单中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，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。8月29日，涿州市委书记王彦卿主持召开七届市委第18次常委扩大会，传达学习河北省市相关文件精神，对全市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市委常委出席会议，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列席会议。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省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施办法。会议传达学习了保定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。会议还听取了有关市级领导关于牵头承担的重点工作情况汇报。王彦卿在讲话中指出，上半年各级班子和领导干部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和中心工作，敢于担当、苦干实干，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，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业绩，打造了新亮点。下一步工作中，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继续发扬苦干实干的精神，攻坚克难，抓好各项任务落实。必须把维护捍卫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作为最大的政治，必须把迎接宣传贯彻党的19大作为今后工作的主线，必须把落实主体责任作为推进工作的第一抓手，必须把实干担当作为事业成功的有力法宝，必须把提高效率作为率先发展的必由路径，必须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常抓不懈的基础工作，必须把亲政廉洁作为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。市长陈宇指出，今年以来，涿州市各项工作加快推进，成效明显，卓有成效。今后的工作中，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扑下身子，真抓实干，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。要抓好经济运行，要抓好项目落地开工，要抓好生态整治，抓好城市基础设施项目。同时，冬季供暖、两维治理、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要牢牢抓在手上不放松，确保全面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目标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。 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立身之本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是缘分，你莫再三强求，无谓情自困，

中，岁月如此的匆匆，刻在心里是我昨天的痛，一片真情满晴空。你和你的心不同，爱情如此的匆匆，走过的日子留下昨天的梦，回首的夜路灯红，往事的感慨随着这晚风慢慢飘在人海中。回忆爱你的痛，期待再与你相逢。为何你的心总不懂，有爱就会承受泪水和梦，我在孤孤单单中回忆爱你的痛，期待你的梦想。留下昨天的梦，回首的夜路灯红，往事的感慨随着这晚风慢慢飘在人海中。再与你相逢，为何你的心总不懂，有爱就会承受泪水和梦，我在孤孤单单中回忆爱你的痛，期待你的 you 冷雨夜，我在你身边。

的心里就变得很乱，不知为你而高兴，还为自己忧愁，只好就放你走。一个小镇的姑娘到了大城市，你一定听过这故事。有你最寂寞的时刻，我陪伴你，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。自己矛盾的私心让我每天忧愁，只好就让你走。不明白，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这个爱呀，连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。